北京时间周四的上午8:05，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文。 早上好，我是曼宁，给大家澄清一下，今天是周三不是周四啊。 哎呦天哪，哎呀你看 神补刀 早班主持人 啊，一来就来补刀、嗯、 对。然后呢， 先说一下天气吧。今天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的，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凉。 哎，今天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今儿个我们有一互动话题啊，曼宁给大家准备的。 您有哪些力挽狂澜的神操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力挽狂澜的神操作、啊，在这个篮球比赛当中，最后还剩几秒钟，然后这个出手绝杀于 最后1分钟营救。 对， 就是力挽狂澜的， 就几秒钟可能几秒钟绝杀。 让我们请孔文给我们讲一下啊。 哎，对，然后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个绝杀的故事啊、因为今天上午呢，作为这个球迷啊，这个美职篮有一场西部的决赛非常受大家关注，那就是这个火箭打勇士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大比分呢是这个勇士2-1领先，今天上午9点开球啊，不知道球迷朋友们对这场球怎么看？然后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啊，聊聊啊，刷刷礼物啊，对吧、我们老久都没收到礼物了。哎呀，这个扎心的事实，真的朋友们， 快点安慰一下他吧。 对对对，来安慰我一下，真的我们好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好不好啊，网友朋友们。 我先答应你哈， 你答应 我下了节目给你刷啊。 好的。那你来我个人的直播间，这是公号啊，好吧。来，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还是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是一好事吧？ 和住房有关系的。 住房有关系啊。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刚才曼宁说了跟住房有关系，现在呢北京市已经有3525套房源提供给了新北京人，今年北京市将分配公租房1.5万套以上，新北京人的机会增多，符合条件的非北京户籍市民家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通过保障房来解决居住问题。 去年4月开始呢，北京市就推出了为新北京人专项分配公租房和自住房的政策，要求啊从公租房自住房项目中拿出至少30%的房源配租配售给那些符合条件的非北京户籍的家庭。 好事。虽然说大家总觉得这个，哎呀，房源还是少 啊，怎么这么少啊？但是啊，有就不错了， 还是不够住、 有一点是一点嘛。 对，但是万一能砸到你头上、 还真是， 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月份北京市整体的房租情况啊。四月份房租价格有小幅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从去年开始啊，北京市加强规范了房屋租赁市场，所以导致住房需求增加了。 这个专家预计啊，五月份的房租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减，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啊。 哎，对，不要恐慌。不要恐慌。 啊，你先恐慌了吧。 就是听涨钱啊，你别管是涨多涨少的， 就害怕。 对呀、他也是从兜里往外掏钱。 那要是涨工资呢？ 哎，涨工资的话，就是昨天然后也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视频，一个小帅哥，然后就是啪收到一短信，工资来了，打工资了。哎呦呵，你当时那个就是眉飞色舞，然后那心情就溢于言表， 眉开眼笑。 然后就是就不过3分钟，然后你看什么信用卡得还，什么房贷得还，然后什么有什么透支的得还， 花呗白条都得还、 对，什么花呗什么白条什么全都得还 啊、 还挺幸运的，最后好像剩个1块2块的没付了， 1块2块的 啊，对吧， 买瓶水吧 啊，多么痛的领悟。哎，我这几天是不是总在节目里唱这歌？ 是，你最近好像挺痛的， 是不是啊？我特别痛， 你心痛吗？你，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特别心痛啊，特别心痛，真的是， 但是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就是说在你骑小黄车的时候哈、你可以刷一卡通了，你会高兴一些吗？ 那个可能有网友朋友们不知道我跟曼宁我们俩这两天聊什么呢、就是这我特别心痛的原因啊。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呢，没关系，大家刷刷礼物，然后我会告诉大家的，好吧？谢谢大家。 想知道这个孔文的小秘密吗？ 哎，小秘密， 礼物刷起来哈、我来告诉你。 对对对，然后你走个火箭，我就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小秘密啊！谢谢大家，刚才说什么小黄车是吗？ 小黄车能刷一卡通了，你看你都去视而不见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管了。 痛着呢吗？ 据了解啊，这个北京交通一卡通啊与 OFO 的小黄车已经达成合作了，宣布支持北京一卡通的 NFC 智能锁。也就是说啊，你把这个一卡通或者是一卡通绑定的这个手机，然后离那个有 NFC 智能锁的这个小黄车你贴近一点，它就能啪嗒自己开锁了，厉不厉害？神不神奇 啊？ 但是目前哈、它只是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内进行了测试，而且呢、只是部分的自行车可以这样做，不是说所有的。而且呢，在测试阶段嘛，也就是只有一部分的有这个智能锁的，而且绑定了一卡通的，你才能够用。 哦，那就 但是我觉得离这个全面普及已经不远了。 那就先测试呗，是吧？ 先测试呗。 对，最起码这个你得让它稳定一些，是不是？ 你待会儿从这个建国门去人大感受一下吧。 建国门去人大，我也没什么事儿。 对啊， 就是专门我 散散心嘛，对吧？ 对，心情是稍稍有一点这个受影响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有大家的陪伴啊，还是要好一些的。 那是有多脆弱？ 好一些的， 玻璃心， 玻璃心啊。然后目前呢，支持开锁的一卡通的种类呢有很多，包括啊一卡通的标准卡、各类异形卡、安卓机、iOS 手机、一卡通等所有具有北京一卡通功能的产品。之后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NFC 智能锁小黄车投入使用，大家可以体验到刷卡汽车的这个便利 刷卡汽车， 刷卡汽车， 其实连卡都不用，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现在都绑定了那个一卡通的话，刷手机就可以骑车了不用打开那个 app， 它在黑屏的状况下就可以 对 把那个锁打开。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跟这个也跟网友朋友们聊过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啊。虽然说啊，现在我们只拿一部手机就基本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手机承载的功能有点重？ 就是你会越来越离不开它吗？ 对，这是一方面。然后你比如说万一我们的这个手机如果说这个 丢了 啊，特麻烦一件事 啊，就发现有人不停的拿你的手机在刷公交卡。 对对对，然后还 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啊，现在这个我们都很方便啊，就是最近然后去餐馆，然后餐馆这个我看好多餐馆，然后也不用给你拿菜单了，对吧？你 扫码点餐， 对，扫码点餐啊，然后扫码点餐，就是这个反正类似的吧，比如说我们借个充电宝什么之类的，就是 扫码借 什么我获得您的位置啊。您得输入您的手机号啊，什么什么，有的再实名验证一下吧，对吧？ 访问你的 对 照片啊， 访问你的照片啊， 通讯录啊， 通讯录啊，你有没有一种特别不安全的感觉？ 感觉自己变成了透明人。 没错， 其实你早就成为了透明人。我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还发过一个朋友圈，我说我怎么感觉这个淘宝是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照片呢？为什么我经常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把它那个照片保存下来嘛。然后这个淘宝呢就会定期给我推送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忍不住就把它买了。 就给你推送的特别 近。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大数据还是挺可怕的， 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符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互动的这个话题，这是什么？这就是力挽狂澜的神操作呀。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对吧？给你推来之后，你没有办法拒绝。 对 啊， 本来不买，说哎呀，这就剩还完信用卡就剩一块了，那买什么呀？ 对吧？ 结果一看，哎，怎么老有推啊？哎，这确实好。哎，你看这个博主也推荐了，哎，那我买了吧。然后这个花呗，这信用卡就又 对，然后就是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刚刚还上又透支了。 那有本事你把那个 app 卸了呀？ 那倒也 是吧？ 对对对，然后倒也没太这大本事啊。然后，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刚刚跟大家聊的青年头条号，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啊。然后呢，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呢？是依据我的心情给大家选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爱我》。又爱个朋友， 别爱我，要爱个朋友 啊。对， 来听一下， 听一下，来。 心放声 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之后，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啊。现在呢，首都机场 T1 航站楼将启用电子临时身份证，大家可以在手机 APP 上办理了。啊，民航临时乘机身份证明是什么呢？啊，如果旅客在乘机出行的时候身份证件丢失或者是忘记携带的话，机场关机关进行身份核实后会出具临时性的乘机身份凭证，这个就是民航临时乘机身份证明。 以前啊，这个补办证明的乘客啊总是很多，常常的就排起了很长的一个队。但是现在呢，乘客啊不用再排长队来补办这个证明了。凡是在首都机场T1航站楼乘坐国内航班的中国籍游客啊，都可以通过国门公安的 APP 进行线上办理。大家呢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手机来申请办证，到达机场后呢凭二维码确认身份后啊，就可以快速的通关登机了。 对，另外为了满足不同旅客的习惯和需求，原办证处还加装了自助办理终端，可以实现临时身份证件自主办理啊。以后这种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还会在首都机场的其他航站楼推广应用。接下来之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昨天上午海淀区第18届樱桃文化节目前已经开幕，大家可以去啊采摘游玩了，采樱桃。和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海淀区首次发布了樱桃采摘园的电子地图，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海淀农委，就可以马上知道周边的这个樱桃采摘的相关信息。 这个查找流程啊也是很简单的，大家关注了海淀农委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只要点开海淀田园这个栏目，就可以看到一张地图，这里面啊标注了30家海淀区内的樱桃采摘园，随便点开其中任意一家采摘园呢，就可以看到地址、联系人的姓名、电话以及樱桃的品种和采摘的时间等等，还可以导航前往，可以说非常方便了。 对，所以说喜欢吃樱桃的朋友们啊，或者说打算啊周末呀，或者说空闲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对吧？樱桃可以约起来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最近呢，《王者荣耀》推出了新玩法，开启了吃鸡模式 啊！这个不是俩游戏吗？ 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这个游戏里的新地图面积是《王者峡谷》的数百倍，而且呢，角色可以捡装备，还得跑毒啊！玩法已经和原来有很大的区别，反而更像是《绝地求生》 啊！ 据了解呢，现在正在研发中的这个测试版本啊，地图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背包和商城的界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此，网友朋友们就说了啊，玩家朋友们，有人认为说这样的玩法更刺激了，但是也有人担心说这样乱玩混搭会不会最后变得四不像？ 这就看大家对这个游戏的喜爱程度了吧。说我就爱玩这个吃鸡的游戏，我就只玩这一个，那他可能确实会觉得，干嘛给我和个别的呀，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但是应该挺多人会 尝试一下。 对对，尝试尝试。 对啊，也许你就爱上了呢。 没错。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灌篮高手》推出了新版的漫画，啊，这次再编的版本是原版本31卷漫画的单行本啊，重新做成了20卷的新装本，内容本身没有增减。然后这个新版的漫画呢，从6月1号开始到9月1号，然后每月发售。 这个漫画， 哎呀，这部漫画， 这个改编的动画，其实是你我很多人的这个童年回忆啊。 啊， 现在啊，各位粉丝们终于可以看到焕然一新的全套漫画了。 对， 这喜欢的朋友啊，准备好吧， 对， 买买买吧。你就剩的那1块2块的估计是不够啊。 什么流川枫啊，樱木花道 啊，对 啊，对吧。接下来之后呢，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演出方面的消息啊。从今天起到5月25号， 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会在保利剧院上演。 哎，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保利剧院又有新的演出了。和之前电视剧和电影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其实之前就已经圈了不少的这个粉丝了。 哎， 夜华啊，变成了不少女生中的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 那么这次啊，这个作品又搬上了舞台，而且制作班底啊是有名的这个七空间，他们曾经打造过《仙剑奇侠传》的舞台剧，所以这一次啊，桃花迷们可不要错过了。 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 各大票网站 来购票。 对，看看票。今天是23号，对吧？ 对，23，星期三， 后天，啊，5月25号， 对， 王若琳将会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啊。喜欢听爵士的朋友们都知道，当年呢，王若琳凭借一首这个《迷宫》，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啊，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爵士女神，还被称为中国的小野丽莎。啊，不过除了爵士之外呢，王若琳还特别喜欢电子音乐，不知道这次的个人音乐会上她会展现自己哪方面的音乐才华啊。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各大网站票网站去看一看，然后后天看看王若琳的这个迷宫，确实挺好听的。 哎，我之前还特别喜欢她，我的以前这个唱吧里面唱了很多王若琳的歌， 是吧？ 嗯， 怎么来两句？ 嗯，不来了。你是被这首歌洗脑了吧？ 你曾是我的全部。这个说到演唱会了吧，可能就是这个歌瘾吧，有点给我这个往外勾，你知道吗？然后在6月9号晚上，张碧晨将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2018极光演唱会，现在演唱会也已经开始售票。 据了解啊，这次张碧晨的北京演唱会呢，总时长不会少于2个小时，喜欢他的歌迷啊，可以去买票啦。 哎，张碧晨这个我准备去看看，因为我特别 喜欢他，是吗？ 喜欢啊，那一开始在这个参加好声音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是不是张碧晨？ 凉， 嗯， 就看到了孔文的表情，我又很想笑哈。这首歌特别符合这个孔文现在的心情啊，凉凉。 对，特别符合我现在的心情啊，就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个特别互黑的搭档组合嘛啊，对吧？然后那个昨天有点事儿。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我们两个知道，但是呢，网友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这个八卦心怎么样啊？然后如果说你们想知道的话，那个咱们礼物可以走一走，什么火箭呢？实在不行飞机也可以啊。然后那个咱们走一走，是吧？然后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 给你一个海陆空套餐，你就说了吧。 啊，什么游艇啊啊，那个贵点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如果有八卦心的话，因为我们好久没收到礼物了，真的特惨啊！你说大老星的陪大家来，然后 你该不是就为了这个所以才多么痛的领悟吧？ 啥？ 没有收到礼物啊？ 不是。 那好吧，那你们就快给他刷一个吧。哎呦， 对啊！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叫做你有哪些力挽狂澜的神操作？ 有哪些呢？快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跟我们互动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边看电视边写作业，然后这个是被我妈明令禁止的。 我也是。 然后呢，就我妈那个时候啊，每天她回家的时候，她那个高跟鞋的声音我是听得出来的。然后有一次啊，我就要这个，马上就要关电视了哈，没来得及，我们家那个反应有点慢，没关了。然后啊，我妈蹭了一下进来说：“哎，你怎么在看电视啊？”我说啊。我说老师刚刚让我们就看那个什么节目来着，就是我立马就翻到了那个纪录片频道，纪录片频道。我说老师让我们这个观察那小动物，我就想看一下那个小动物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啊。妈说哦，那这个确实应该多看看，很多小动物你们都没见过呢。我说对，然后我就开心的坐在那儿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厉不厉害 啊？对， 机不机智？ 特别机智，这个可以算是力挽狂澜的神操作，本来应该是这个 要挨骂了， 要挨骂了，被妈妈骂一顿啊！不允许写作业的时候看电视。 后来发现看电视就是作业呀，这能不看吗？ 对呀，没错。后来对吧？你看后来完了之后，我们学了什么广播电视这个专业，对吧？我们必须要看电视啊！ 看电视行吗？ 对呀，我们必须要研究什么节目啊？我们必须要看电影啊，对吧？ 所以这还真，这希望我妈没有在听我这期节目 啊。 时隔十几年之后说漏了啊！ 时隔十几年之后说漏了啊，算是啊，万宁同学童年时候的一波神操作啊。不过，其实边看电视啊，然后或者说边听音乐边写作业，其实注意力倒挺集中的。 就你可以一直写呀。 没错没错，而且 就不会写十分钟就跑了。 对，而且我听说啊，就是现在更小的这个同学们，大家真的是脑子具备这种多核操作的能力，还不是双核。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话可以锻炼大家的这个？ 一心恩用的， 大家现在是具备这个能力的，真的 进化了。 对，我觉得回头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事情，就是 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边操作这个台子边聊天，然后还可以边和大家互动，是吧？ 对啊，对啊，比如说，然后我现在我还得盯着表，然后现在半点报时就要到了 啊，那咱们进个半点报时吧。 我觉得可以。 好的，那一会儿再回来。 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但是呢他有段时间没跟我们见面了，因为他最近在这个实验室里啊忙着搞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然后 研究学术， 哎，研究学术，研究这个前沿人工智能 AI 啊，然后他就是青年导演，然后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博士郭子纯。郭博士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早上好。 哎，对，然后那个刚才也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说了啊，大家也觉得，哎，说好久没有见到郭博士了，说郭博士最近又在实验室里忙什么呢？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OK， 实际上现在来讲，因为那个可能跟大家以前朋友很多时候是聊电影或者艺术会很多，对，但是实际上来讲，其实我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哎呦，我的天哪！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现在，但是我们来讲，其实更多的是研究一些比较是前沿的，包括我们未来可能会发展的一些技术隔阂、技术这样一个走向的方式。所以我一直在尝试如何是把人工智能和我们之间的艺术来这个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也是我现在一直想主攻的方向，因为其实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出现一个新的技术媒介的时候，我们势必会跟 不同的一个领域进行一个这样的联姻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有这个摄影术的时候，我们可能出现了电影艺术啊，然后出现了我们说这种三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动画艺术，然后当然到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说有 VR 有增强现实，那我们也很多在探讨说 VR 和增强现实这样这个技术底层下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那么同样来讲呢，我现在也在说是能不能把人工智能和艺术去放在一起去连接。当然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大多人看的时候觉得这东西有点扯的感觉在里面，因为会认为人工智能它毕竟是一个类似于一种非生命体的方式，但是会认为艺术的东西其实更加属于这个人类本源的一种潜在的属性。因为这句话其实很好的就可以去被一个美国的学者苏珊·朗格去验证，他一直谈到说艺术呢是人类情感的这种集合的一种表现，所以你会认为说 OK， 可能艺术来讲真的是形成了一种人类情感这样的根源。那么这样的命题出现之后呢，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思考，其实我对于我本人而言，我会觉得很害怕说当你研究这东西研究了很长时间，会发现它是个伪命题，对吧？所以呢，我现在来讲也是在慢慢初探，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次节目给大家谈一谈，就是关于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话题啊，因为大家很多人在热议，甚至我们每天都在刷朋友圈，尤其是搞金融的朋友或者投资朋友，每天都会不离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一种实行。包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2017年的时候，其实国务院也专门颁发了这个我们说关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大大推广的一个项目，已经列入这个白皮书当中。所以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真的是整个全国范围内的对人工智能是一种热潮的一种状态出现。那么从这个整个政局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计算机确实还是非常领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属于是无芯的啊，就是我们没有说自己有一个这样独立的芯片，因此呢，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呢，可能会成为我们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超车点。所以因此来讲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在之后的领域当中，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样深化的可能，包括这个人工智能跟教育、人工智能和医疗等等。那么回归到我刚才的问题上，就是包括我自己所在做的事情当中，说人工智能和艺术。首先，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来讲呢，很有趣的是，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的艺术这样的大赛了。包括对于国内而言，去年也开始有了第一届的人工智能艺术的这样大会，包括现在也出了很多人工智能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协会啊等等等等。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我们去看一下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我们觉得对于艺术的了解可能就是认为，当我去一个画廊，对吗？我们去看幅画，然后这幅画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审美的情感的共鸣，哎，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 OK， 这就是可能是艺术品。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大家去看一些这个马蒂斯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抽象主义的绘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它把我们一些思考，我们觉得 OK， 它起码是个艺术品。那么这样的问题出现之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我如果真的是通过人工智能自己这个计算的方式生成一幅画，我也不告诉观众说这是人画的还是机器画的，那么我们放在展览馆当中是不是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呢？那很有趣的是呢，是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这个由这个Facebook 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哪个大学的，这个我具体有点记不清楚啊，几个教授他们在做一个神经网络。那么他们同时用这种方式呢，去把这个大概有8万多幅的这个历史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绘画，再作为数据全部输入到这个对抗程序当中，然后呢他们就自动生成了一些画，然后他们就挑出了这个所有人评估感觉最像人类的艺术品当中呢，然后这几幅画大概有三四十幅作品呢，就放在这个展览馆当中，然后就是由这个游客啊去来看。而且呢，他给这40幅画呢专门起了一个昵称啊，给了一个人类的名字。结果呢，发现很大多数人经过调查，认为这个有90%人认为说这个画的不错啊，是人类的什么样一个非人，可能是一个新锐的艺术家去来进行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来解释出来，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工智能成为艺术来讲，它在很大程度来讲已经欺骗了说我们这个大众啊，我们甚至无法去辨别它的一个真伪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点结果上来讲，我觉得人工智能和艺术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啊，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来讲，我想跟大家也正好说明一下，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生成艺术？因为我们说艺术是情感的包括体，对，是说人工智能怎么成为情感？其实这里面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数学逻辑的问题，就是它有我们现在当下，人工智能最普及或者是最适用的一个关于情感方面的，可能是一个叫做这个对抗性网络神经啊，对抗性网络，它其实是相当于是我在这个整个程序当中呢放了两个子程序，一个子程序是干什么呢？是来识别啊，比如说我去识别的这个一个瓶子，假设 OK， 它识别出来之后它就是瓶子，但是呢还有一个另外的子程序干什么事情？它会进行对抗。 哎，是不是信号不太好？ 郭博士， 然后慢慢产生出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瓶子，OK， 所以这种创新和情感呢就出现了 ，OK， 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样一种情况。 好的，感谢郭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然后也希望不要特别忙碌，然后注意身体，然后多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连线，和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的一些研究和这个成果。谢谢郭博士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是有关于科技方面的事儿啊。这个网友虾球，这个奇葩青年啊，他就说了，这两天啊，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为井盖画上了卡通图案，但是呢，每个图案其实都有一个对应的物理公式，比如说啊，有傅立叶变换公式，还有斯内尔定理以及薛定谔方程等等。这组井盖图呀，被放在微博上之后呢，就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围观，不少网友就表示啊，哎呀，这已经不是欺负文科生了啊，我有一个理科生啊，也有好多不认识的，连理科生也一起欺负了啊，我的物理水平还不及一个井盖呢。哎，说的哎也是有道理的哈，像这些啊，我就不知道啊，不如我们来那个 PK 一下吧，你来说这个物理的定式，我们来说《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怎么样，我们来一个文理大 PK 啊。还有另外一个一位朋友啊，呆毛君，他说最近啊，江苏连云港的民政局推出了离婚考卷啊，这个考试啊，主要是想离婚的夫妻啊，通过做题考试对双方的感情啊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考察，如果达到60分以上呢，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如果是60分以下，可以初步认定婚姻关系啊快要破碎了。这个题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你的配偶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你的配偶最喜欢吃什么东西？你的配偶上一次跟你聊天是什么时候？你们最近一次旅游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这样类似的题，还有你们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每一道题啊有不同的分值，如果你达到了100分，那就说明这个挽回的余地呢是大大的啊。 还能过。 对，如果说你是60分以下，这个就初步认定 好聚好散吧， 你俩确实有裂痕 啊， 是怎么办呢？就不应劝了、啊、 没错， 就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这份离婚考卷这个一经公开呢，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质疑啊，说为什么离婚还要考试，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样的做法不是干涉了婚姻自由吗？啊，对此民政局就表示，这份离婚试卷是自愿回答的，并不强求大家作答。然后另外呢，他们现在还推出了一张结婚考卷，工作人员说无论是结婚呢、还是离婚都是自由的，离婚试卷和结婚试卷也是自愿做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婚姻双方理性思考，认真的对待爱情、婚姻、家庭还有生活、 还真是、 对， 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啊是那种冲动离婚， 没错， 这你做个卷吧，做个卷冷静冷静思考一下，说不定做完了以后觉得哎呀，原来我们俩感情还是挺好的，他记得好多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情、也许另外一个人就没有这么懂我了，要不然咱俩再凑合过呗，凑过呗，还能离咋的？别离了啊！ 对对，凑过呗，还能离是咋的？实在不行，给包一520的红包，是不是啊？ 每天报吗？ 每天报。 为了挽回即将破碎的婚姻，每天报一个520的红包。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位连线嘉宾，他是正在参加我们北京电台全球华语主持人大赛的一位选手啊，实力非常的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新闻组最终的决赛。那么决赛呢，也将会在今天开始举行。然后他就是林冲，林冲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能听到，能听到。 好，那个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冲。 首先先恭喜林冲啊，然后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阶段然后现在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一点紧张？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的心情啊，不紧张，我现在有点困。 是因为要跟我们节目连线，然后起得比较早，对吗？ 有点，对，因为要定闹钟，而且就我的室友他是体育组的嘛，他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好几轮比赛要的内容，所以睡得都比较晚。 这次比赛有什么感受？ 感受啊，感受就是，哎，我刚才听了你们前半段聊的哈，就是需要要冷静，但是我觉得比赛就不能冷静，要激情一点，要热情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认真的准备，因为决赛了，就是每个人都有签约的机会。这是工作人员给我们讲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就可以了。我也这么想的。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心态还是不错的。 对。 那对最今天这个决赛啊，最后的结果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憧憬？ 结果呀，说结果就得说整个环节了。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新闻组、综艺组还有体育组。每个人两分钟，一个是新闻播报，或者是体育解说，或者是这个新闻评论，总计两分钟。然后如果你进到了前五名呢，然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第二环节就是突发现场。就像你们现在正在做的直播一样，不知道现场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从这前五名当中呢再捋出来前三名进入到最后的冠亚季军。但是有奖金哦。 是这样一个环节啊， 对，就是每这比方说新闻组、综艺组、体育组每组冠亚季军都有钱，然后总冠军还有在原有组别的基础上再加20000块钱，所以总冠军能拿到30000块钱呢。 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可能钱不是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参加比赛的选手然后综合实力的，我觉得是一项肯定吧。 对，我觉得因为好像我听工作人员讲啊，这几年好像这一次是有这个奖金的加入，还是很少的一次。然后因为我们十个新闻组的那个伙伴啊，昨天前天一直在一起训练培训，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好的。 有从业人员。有学生，他或者说经历非常多。 就是选手的实力都很强，然后但是自己现在状态还是不错的。 对， 好的，然后也希望林冲继续保持这种轻松的状态应战，然后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呢取得一个自己满意的一个成绩。 好，谢谢。也希望跟你们能够成为同事啊。 好的，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好的， 谢谢林冲，谢谢林冲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好，再见。 好，谢谢，再见。 哎呀，有人期待成为我们的同事，要他吗？ 要啊，干嘛不要、 就跟刚才连线那位。 对啊。 要是吧。 对啊。 哦， 这样的话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人替你上了。 颜值一般。 就没你好呗。 颜值一般。 哦、 对。 在孔文心里面就是天下最帅的就是孔文自己。 没有。 自己个儿。 没有。天下最帅的是张越。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头像对吧，就没有我们，都是张越一个人。 哦。 对不对？ 那好吧，那你排第二吧。 我第二我都排不上啊，我是吧，有第一谁记得第二，对不对？你看就张越啊，982青年说的头像都是张越。 你还别说哈， 是不是？ 你说这跟第一第二还 这个事儿我想吐槽的好长时间了，你知道吗？就是奇葩青年是吧， 张越 这就是个奇葩青年。我回头吧，我吐槽他一下，我说你这个当初这个事怎么想的？奇葩青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啊，那么来吧，接下来之后继续看看别人的吧。啊，奇葩青年， 这才是一个奇葩青年 啊！奇葩青年有话说， 这个、网友佳瑜就说：“ 网友啊， 歌神张学友啊，可以改名这个逃犯克星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啊，张学友在浙江嘉兴开演唱会了。”警方又一次在他的演唱会上逮捕了一名逃犯、 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 啊。 据了解啊，这名逃犯在15年被列为了网上追逃的对象，其实早在检方在安检的时候啊，其实警方就发现他了。由于现场的人比较多啊，灯光也比较灰暗，警方啊担心这种大规模的巡查会引起嫌疑人的注意，所以啊一直等到了演唱会结束散场的时候，民警啊才抓住了这名逃犯。 嗯，然后这已经是警方第三次啊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到逃犯，此前的4月7号南昌演唱会和5月5号赣州演唱会上也分别有两名逃犯落网。 嗯，对此 这个网友就评论说，这歌神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在逃通缉犯都忍不住要去看一下歌神的演唱啊。 嗯、 还有网友戏称张学友啊真是啊热心歌神张先生啊，这、堪比朝阳群众、 啊、朝阳群众张先生学友先生、哦。接下来之后要跟大家说的是复仇者联盟三的热映啊，这个电影让电影心中的大反派灭霸是深入人心，不少网友给灭霸起了很多的外号啊，比如说宇宙寄生为主任阿灭啊，紫薯精、 哦、 啊，可以说这个灭霸是一个非常人喜欢的一个反派，是吧、 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 哎、不知道的是 饰演灭霸这个角色的人啊叫布洛林，今年啊已经50岁了。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啊，他每周进行5次的高强度训练，每天健身2个小时以上，硬是把自己练成了肌肉型男啊，才有了电影中灭霸的好身材。因此啊，他更是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嗯，然后呢，这个为了拍这部戏呢，有一个惊人的事儿，就是2天他减了20斤。 那就是1天减10斤 呗，1天减10斤。 哇，这种敬业精神啊，让不少网友表示钦佩啊。 嗯， 有意思的是，许多网友留言啊，向他求教这个，哎，怎么减肥啊，阿灭啊， 对， 教教我呗。 对， 啊、 布洛林大爷啊，这事儿你得说说。 嗯， 2天减20斤， 怎么做到？ 对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嗯、是一个强度应该非常大了，可能一般人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 应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规的减肥， 对对对、 嗯、减肥手段。 大家呢还是要以健康为前提。 啊，没错，对。接下来这刚才说的是布洛林大爷啊，接下来之后跟大家说一位这个济南的一位大爷，这位大爷呢77了，今年啊身体还不错，捡了26年的报纸，装订了1600册，用掉了将近800斤的胶水。 嗯，据了解 这位大爷名叫庞金生， 哎对， 已经收集报纸26年了。大爷说啊，捡报纸呢是为了能记录下时代的变迁，他想啊把这些报纸捐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 嗯，对此不少网友就表示，虽然报纸现在啊已经不是这个就是大家获取信息的这个唯一的这个载体啊，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的话，确实可以见证啊历史，见证历史是一大财富，然后这样的坚持呢也非常令人感动。 嗯，说不定以后啊就成了文物了。 对，我觉得是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靠谱青年。这靠谱青年今天呢有一条消息，也就是给大家讲讲二次报销的事儿。这什么是二次报销呢？现在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啊，医生常常会问大家有没有二次报销，很多人说这个是啥子二次报销啊。那么这个二次报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说哈。 对、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现在都是6险1金了，那多出来的一险呢通常就是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啊并非这个强制政策、而是一种商业行为，就是说这是一种商业保险、 哎、 啊，是各类保险公司自行推出的保险产品。如果这个企业啊要给你上了这个险呢，你就有了这个第二次报销的可能。 嗯，对。那么补充医保能报销什么呢？啊，据了解它能够报销一些社保不能报销的费用，包括起付线之内的部分啊，以及报销之后个人的自费部分等啊。但是它和社保使用的是同一个医保目录，也就是说呢只有进入 职工医保目录的项目和药品才能够报销啊。如果使用了目录外的药品和检查治疗项目呢，啊，不仅社保不给报，补充医保也同样无能为力。 嗯，此外啊，这个补充医保和社保一样，也是定点医院。如果不是在定点医院就诊呢，发生费用啊，也是不能报销的。因为补充医保其实是商业保险，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报销的时候要先遵循先社保后商保的这种原则。你要先使用社会保险，然后再使用商业保险。哎，有些特殊情况呢，如果没有社保实施结算的话，要先去走社保的这个手工报销的程序，才能够申请哈补充医疗报销。那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嗯，对。然后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啊，目前呢，北京市的补充医保啊是没有持卡就医这个功能的，还需要走那种手工申报的手续。所以说，如果要报补充医保的话，大家需要这个积攒单据了。 嗯，再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互动话题，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力挽狂澜的神操作？ 力挽狂澜。 哎，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这说起来，我简直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嗯， 怎么回事呢？说有一次啊，我的这个领导啊，找我借那个移动硬盘。 领导借移动硬盘， 对，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给他了。给他之后发现，哎，不对呀，这个有我想要离职的那个辞职书啊，这可咋整啊， 对吧？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然后啊，他站起来啊就走了。 嗯， 当时啊，领导已经把他的移动硬盘插到了电脑里，已经打开了。 嗯， 然后怎么回事呢？他走出去把电闸关了。是，确实是一个力挽狂澜的神操作哈。要不然都被领导发现他想辞职了哈。 哦，他们这办公空间这个拉个闸那么容易呢？ 这跟我们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对 吧？ 啊、 他就把电闸拉了。 对， 还有啊，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学校组织春游，这个突然啊，春游前一天晚上，这个班主任就说了，哎，我也要参加你的春游，记得带我。 嗯， 然后呢？哎，他就特别不开心啊，然后就想回复给他的小伙伴，比如说我要回复给你说，哎，我不想带班主任一起，你想个办法把他支开。结果呢，他不小心发到了那个有班主任的群里。 嗯， 怎么办呢？力挽狂澜的时刻就到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撤回的这个功能。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真的不想让班主任去，因为班主任平常太关心我们了，他跟我们一组我都会有压力，我都不好意思了。嗯， 太累了，休息休息。 对，所以这是心疼老师是吗？ 对，心疼老师的一方面的表现、 说不定这个老师听完了以后，哎呀，孔文啊，太懂事了，老师就喜欢你，就愿意跟你一组。有福。 对，老师你看看是不是看我小伙子长得不错呀。 啊、哦、也有可能。 对吧，啊，这么厚脸皮的力挽狂澜的操作啊，我们就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就结束了。 嗯， 我们上半时段的消息是来自哪儿呢？ 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实习记者陈文新、关悦为您编辑的。 哎，是由孔文，哎，这就找到咱俩节目，孔文 马宁， 哎，为大家播报的，跟大家聊天的。 嗯， 这时候橙汁有毒说，不要讲话，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聊天。好，感谢今天所有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还有花椒直播间酒吧青年说的房间，然后支持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谢谢大家。然后呢，大家也继续把频率锁定 FM98.2， 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为大家直播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节目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华博创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样也是北京青年宣讲团成员段连，段总。现在段总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段总先来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段连。 嗯，再次欢迎段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段总首先还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他在青年宣讲团当中他的一段宣讲，我们来听一听。段总在宣讲当中讲述了自己和企业还有公益事业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好，段总，我们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嗯， 大家好，我的宣讲题目是授人以鱼，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精准扶贫公益之路。这个女孩叫张薇曼，山西人。她自小失去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由于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张薇曼是幸运的，在精准扶贫的帮助下，她来到北京参加计算机培训，不但掌握了一门技能可以养活自己，还顺利帮助家里脱贫。大家好，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就是帮助张薇曼实现脱贫的那个人。我是北京华博创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段连，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精准扶贫公益之路。记得2017年春节前夕，我带领身边的7个孩子回到山西省大同市的老家过年。他们与我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并非我亲生，但却在平时亲切地称呼我为段爹，因为他们就是在我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学习计算机技术 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时间调回到三年前，2014年，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来到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第一次走进了贫困山区。在这里，我见到了7个家里最为贫困的孩子，他们不但上不起学，甚至连温饱都是一种奢望。我当即将带来的所有书本、食品交到他们手中，还忍不住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留给他们。直到回到北京以后，孩子们的身影依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几个月后，我又忍不住回到了那里，我想去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但孩子们的眼神中依旧透露着迷茫和无助，这再一次深深地叩击了我的心灵。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物质的帮助只是一时，要想长期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在这一天，我做了个决定，我要带他们来北京，我要让他们接受教育，用技能和本领立足于社会，彻底摆脱贫困。于是就有了2017年的那次归家之旅。这已经是孩子们来到北京的第3个年头，他们都已经学成，进入了实习阶段，每个孩子都拿到了厚厚的一叠实习工资，并将它郑重交给家里年迈的老人手中。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开头提到的张维曼，当他的奶奶见到久别的孙女接过那厚厚的一叠实习工资时，老人激动得泪流满面，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这真是多亏跟您去了北京啊，孩子从小没爹没妈，我们两个老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到此时，老人已泣不成声。张维曼等7个同学只是我接到北京的第一批学员，也是我设立爱心扶志公益项目的初衷。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接收了36名同学，并在北京市的房山区建立了占地20亩的爱心培训基地，利用公司现有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软件技能培训条件，为孩子们打造培训课程，目标就是将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培养成计算机的专业人才。爱心扶志，要扶志，更要扶志。孩子们孤身来到北京，他们的心智和人格成长也非常重要。我利用空闲时间带他们游览天安门、鸟巢，参观国家博物馆，去公园游玩，为每一个孩子举办生日会，还多次利用空闲时间和孩子们谈心，去排解他们心中的迷茫和担忧。这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渐渐培养着我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温暖他们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孩子们带给我的爱和温暖。孩子们渐渐长大，逐渐加入公司，他们的天真善良与学习中的刻苦精神还感染着公司其他的员工。我渐渐发现，当孩子们加入后，公司大家庭的氛围越来越好，凝聚力也越来越强了。随着孩子们逐渐具备了谋生的技能，我从他们的眼神中发现，他们从最初的胆怯变得自信而充满活力。他们的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进步，都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社会的大爱是无限的。我愿继续秉承扶贫要扶志，扶贫更要扶志的理念，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去感染身边更多的人，用无私的爱和包容去接纳每一个贫困孩子，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让每一个孩子都不能掉队。谢谢大家。 好，谢谢段总，谢谢段总给我们精彩的分享。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拼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刚刚听到段总的宣讲啊，题目是授人以渔，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精准扶贫之路。在刚才段总的分享当中，他提到第一次和扶贫和孩子们结缘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第一次走到了山西省大同市的广陵县。 对 啊，在你的宣讲当中也提到了，那是你第一次走进贫困山区。 是的 啊，当第一次走进贫困山区的时候，眼前见到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说，第一次走进贫困山区，作为我一个北京孩子来说，还是挺受刺激的， 挺受刺激的。 以前呢，说实话，很少走进贫困山区。以前作为北京人，我们就是去的都是中关村啊、度假村呐、啊。第一次来到这个贫困山区，还是让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也是跟着党组织的一次公益活动，来到了山西省大同市的广陵县。广陵县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这个在这里呢，我看到了这个。走到村子里边啊，看到的那个房子呀、都是泥巴墙，破破烂烂的，然后这个我们去的是几户贫困家庭的这个房子里边，感觉这个房子，我感觉很多房子都像是危房，而且这个里边，因为这个我们去的几个家庭啊，他的很多孩子都没有了父母，都是跟家里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家里呢没有劳动力。很多的家庭基本上是靠这个低保来维持生活，有的老人呢还身患疾病，所以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感觉到家里边，去到家里边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家具啊，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就是进去有的就是一张床，然后床上就是破破烂烂的被子，非常的黑，感觉也很不卫生，感觉就是生活非常糟糕。我看他们吃了很多的东西。我看有的那个玉米面的一些吃剩的东西，看着黑乎乎的，我真觉得可能在我们来说，可能挺很难以下咽的那么一种食品。 没错，没错。 但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有的可能还住在一些这个，我感觉就像住着跟垃圾堆一样，那么一个生活的环境，确实非常受刺激。所以当时也是忍不住，就是想把孩子们这个一定要对孩子们给予我们的一些帮助。 当时有没有具体统计过这些贫困家庭，比如说他们拿低保这个每月每年的这个贫困家庭的纯收入大概在多少？ 这个我们做过一些了解。我们帮扶的这些家庭应该年净收入应该都不到1000块钱。 年净收入不到1000块？ 不到1000块钱。应该说确实是生活非常的艰难。 那这个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孩子们很多都非常不幸失去了父母，应该是和爷爷奶奶或者说姥姥姥爷这种隔辈的亲人们在一起，然后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直接的问题，可能老人们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抚养孩子的能力、教育孩子的能力是非常欠缺的， 非常欠缺 啊，非常欠缺的。那当时孩子们的受教育的情况是什么样？ 我们见到这些孩子呢，也是基本上也完成了这个初中的教育，有个别的没有完成，因为家庭太困难，有些孩子就是因为还要承担一些学费，然后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有的可能在初二的时候就被迫出去去有的去打过工，大部分就是初三毕业之后就生活陷入了困境，我们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其实我发现农村很多情况，他有很多孩子是父亲去世了，可能妈妈呢改嫁了，改嫁之后呢可能跟孩子可能失去了联系， 啊，所以有些这些孩子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可能如果他们是纯孤儿的话，咱们国家会有很多的政策可以来补贴他生活。 嗯， 啊，但是他们又面临他们实际生活的现状，可能妈妈这个离开他们了，但是他法律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可能失去了对他的这种支援。那么呢，他们又不享受不了国家的这个帮扶的政策，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父母的关爱，那么就跟着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是家里的边缘人 啊。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生活就陷入了困境。打工吧，年龄太小， 对 啊、上学呢，可能又上不了，上不起。 嗯， 所以呢，这个就有流落社会的可能性。 嗯， 所以我们帮扶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对，这就是当您第一次走进这个贫困山区的时候，然后后来又眼前看到的他们真实生活的样子，然后又后来了解到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年均净收入可能1000块左右，然后孩子们的受教育程度又是那样，那在您心里肯定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澜的。 是的，是很受刺激，很 受刺激之后呢，当时就是觉得特别受刺激之后，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去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什么事情，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公益事业就是主要以这个捐款捐物的方式为主。我们一开始也是参加了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带去了很多的米面油啊、食品啊，还有一些这个学习的书籍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作业本啊、笔啊之类的，然后就表达我们一个爱心，其实这也是挺重要的一种帮扶的方式。 没错， 就是呢，确实是可能是第一次去吧，还是挺受刺激。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些生活现状呢，也在心里边呢，这个确实是挥之不去。所以后来呢，就是一直关注我们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因为广陵县就是离北京还好还不太远。出了河北就到了，就后来呢，就是我又单独去看了孩子。就想看看我们帮扶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情况。确实可能感到他们还是生活的比较困难，可能我们可能一时他们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可能从长期来讲，他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生活过程中。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我说我能不能给孩子们培训计算机知识啊？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就是做这个计算机软件的。这个我小时候也是一台计算机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走向啊。小时候我是这个我父母是在这个人民大学是教文科的但是呢小时候也特别希望我能走这个文科的道路但是呢这个父亲这个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带回一台286的电脑 那会儿还是286 对那会儿我才14岁所以就是爱上了这个通过这个电脑呢这个爱上了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行业小时候也没有比较叛逆没有听妈妈的话最后这个学习了这个计算机所以我感觉就是一台电脑呢可能就是对我的人生呢还是有挺大的改变所以我也是那会儿去山西的时候也想我说我能不能也给孩子们让他们学电脑让他们学习计算机技术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以后能不能通过这个来立足于社会因为计算机这个行业还是很朝阳的 没错 这个收入也不少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这个学习计算机技术呢第一可能还是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可能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第二呢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呢它对你的社会资源要求也不高你只要是以后有了技能有了本领能够在这个比如写代码啊能够在这些工作中能够做得好那么就能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所以那会儿呢我就等于是做了个尝试我接了7个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贫困家庭的孩子来到公司学习计算机技术 这个其实就是在您这个就是帮扶贫困然后帮助孩子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孩子们比如说捐一些钱呐、或者物啊然后捐一些书但是呢就是后来像您说的我觉得心里又惦记因为对自己的触动可能确实比较大然后我再回去看就是可能孩子们比如说我把这个最近的这个吃的可能隔一段时间然后我吃完了然后钱呢也用在了生活上我花完了但是回去之后还是这个好像有一种这个家徒四壁那种感觉并没有说太大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可能还是面临到比如说教育啊然后以后的这个人生出路还是没有着落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您产生了这个想法就是要给孩子们传授一技之长然后用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然后最好还把他们接到北京来 啊，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这个宣讲题目叫授人以鱼啊，后边一句话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没错， 我们希望说能够给孩子一个鱼竿，让他自己以后具备生活的本领， 嗯嗯嗯，没错，那第一次，然后是一共7名孩子， 对， 然后来到北京。然后这也是这个在当地政府的这个共同帮助之下是筛选出来的7名孩子， 对对对，嗯，那当地的这个教委应该对我们这个公益事业非常的支持， 嗯 啊，也是这个从他们的档案中啊这个筛选了孩子，然后我们也去孩子家做家访， 嗯， 包括征求家里边这个监护人啊或者老人的意见， 嗯， 也征求了学校老师的意见， 嗯， 然后最后选出了这么7个孩子来到北京， 嗯， 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条件是在我们公司学习5年，我们管吃管住管培训，不要家里一分钱。 哦， 5年期间呢，前3年以学习为主，后2年以实习为主。 嗯， 实习期呢，除了管吃管住这个之外呢，我们再给孩子们提供2000块钱的一个实习工资每个月。 啊， 5年之后呢，我们承诺给孩子们在我们公司提供一个技术岗位，就能够从事相关的工作。 嗯， 啊，这个最近这2年我们有一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培训过程呢。就是没法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学历证书，只能是培养人技能啊，管就业。 嗯， 但是在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确实这个学历也还是挺重要的。 对， 所以今年我们也是联合了北京朝阳职工大学，我们建了一个定制班，通过成人高考的方式，帮助我们这些孩子，在我们这个学习期间还能够读一个大专的计算机专业的一个学历。 嗯， 啊，那么这个是2年半，啊，其实学费也不低，这个。每个孩子大概得6000-7000块钱，也是由我们公司来全权承担的。 嗯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能够让孩子们有了学历，有了技能，有了工作经验，我相信他们以后在这个行业有他的一席之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我觉得真的段总为孩子们考虑的真的是非常的周全，啊，刚刚您提到的5年时间，然后孩子们是这个不用掏一分钱的，然后每个月呢，孩子们还会有2000块的这个补助，就如果就是可能也就是一些这个简单的生活用品的一些小的花费，那么这些钱其实绝大部分还都是可以寄回家里的， 应该是。小的花费我们也都出了， 就是您比方说什么牙膏、牙刷什么的，都不用孩子们买， 甚至他们的衣服 啊， 都是我们要统一提供。确实有些孩子非常生活非常艰难， 嗯， 我们有些孩子来的时候就拎个塑料袋就来了，没有什么这个家当 啊， 有穿的夹脚拖鞋来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是他的衣服啊的这个鞋啊，很多都是我们来给统一的购买的。 嗯嗯嗯， 啊，他在这儿，包括他来回的路费。他如果生病了看病的费用，包括他学习中的各种电脑的费用，老师的费用啊，各种课程的费用，包括这个返家的费用，都是我们的承担，等于孩子来这儿不用家里边出一分钱。 嗯 啊，然后这个手机也是我们统一提供，随时可以给家里打电话。 哦， 啊，所以等于孩子们每年可以拿回家24000块钱。 对， 我们有的孩子就像我刚才宣讲的时候已经这个拿回家了这个厚厚的实习工资，所以对家里帮助特别的大。 嗯 嗯，我们有的孩子这个跟我讲，我说你这个钱拿了钱之后你干什么了，这个是交给家里了还是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对对对， 据我了解，我们的孩子基本上都把钱给了家里 啊， 这个还是我也感觉还是挺温馨的。 嗯， 孩子们还是很孝顺的。 嗯 嗯，有的拿回家的钱给原来有的家里边就欠了很多的债务。 嗯， 这个说把家里的这个债还了，这个也不用还利息了，感觉生活有了希望了。有的给爷爷奶奶看了病，原来一直舍不得看病，还有的说原来家里这个都是像有四川的同学，他这个。都是这个原来手洗衣服，然后家里人说水特别凉， 嗯 啊，他们这个给家里买了洗衣机， 嗯 啊，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家里边一下生活就红火了起来， 嗯 啊，这其实按照国家的标准，24000块钱应该相当于好几户都脱贫了， 没错 啊，所以呢，这个一个孩子出来掌握了一门技能， 嗯 啊，有了一份收入，可能能带动一个甚至几个家庭啊，他们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嗯啊，对。这个是从孩子们然后学到的技能，然后他们给家里然后拿回自己的补助，这是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变化。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我觉得段总可能会更加的亲身有体会。你比如说孩子们到北京之后，我觉得肯定会经过一个特别不适应的一个阶段，然后慢慢的比如说在遇到学习的困难，可能也会想家人， 但是呢他们确实也在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再去这个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电脑业务方面的技能都在进步的时候，这些年你孩子们就是是不是可就是一天一个样看他们在进步？ 没错，此时我那个感受很深。我们很多时候第一次见到孩子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就像那个咱们看《士兵突击》许三多的第一集 啊， 都是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不敢说话，然后驼着背啊，含着胸，这个特别的这个没有自信。但是孩子们来到北京，然后跟我们在一起培训，哪怕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就感觉明显到孩子明显的开朗多了，自信多了，他们也敢跟外人去交流了，也敢去表达自己了。感觉他们的这个气质啊谈吐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也是为这个政府做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工作，我们有些孩子在实习过程中啊也是参与到这个项目组中，他们也接触到很多当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啊企业高管啊，我感觉这个环境应该说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变化。 没错 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山西临沂的贫困的孩子，作为我们这个冬奥组委这个协同办公项目的一个技术人员，曾在冬奥组委这个驻场了这个一两个月啊，他跟我说，哎呀段总，说我见的那个好多外国人，说都是一些电影里电视里见过的，说我现在就在我身边啊，说我好高兴啊，说我觉得这个我好棒啊，说我每天我还要学学英语，我说我要跟他们如果见到能够有一些交流，我感觉那个气质啊自信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很多就像是已经成为一个北京人北京姑娘了。我还给他们这个孩子们买了这个他们的统一服装里有那个国安的队服。这个我也说来了北京要算半个北京人，要跟北京要有一些的感情，所以我们孩子们有这个一身这个国安的训练服啊，绿色的，然后这个非常北京劲儿非常浓啊。我还那个曾经组织过孩子们去工体参加过这个当过这个志愿者所以这个孩子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工体的这个氛围，跟我说，哎呀，这个球迷们一起呐喊啊，感觉到这北京球迷特别热情啊，这个以前这个可能就是电视看球都难，这能去现场看球，对他们也是人生中的非常好的一次经历。 没错，对。然后，在您的宣讲当中，还提到就是您在这个工作不忙的时候啊，你只要是有时间的话，就抽出时间，比如说就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和他们交流啊，然后跟他们去聊一聊这个学习的情况、生活的情况。然后您还比如说带他们去天安门，带他们去故宫，带他们去开阔眼界，好像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包括带他们去看球，让他们融入。哎，是不是卤煮也吃点？ 吃过。 对，真的，我觉得孩子们的成长，其实我们在我觉得包括我个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相信在段总还有这个就公司然后上上下下全力的帮助之下，其实真的能够想象到孩子们的进步。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进步，然后我觉得您的内心应该也是非常幸福的。 应该是非常幸福的，特别是这个几十个孩子哈，称呼我为段爹。 对，段爹。 这个说实话，这个我心里边这个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的温暖。 对对对。 我们那个第一期的七个同学，在他们就第一次拿实习工资的时候，七个孩子凑钱给我买了根笔，上面写着"爱是永不止息"，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哎呀，当时这个非常温暖，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表达了一个对我的感谢感恩，但实际上我也觉得孩子们也带给我很多的温馨。就像您说的，我带他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天安门、鸟巢、故宫、十里坊、动物园、海洋馆、天文馆，这个国家博物馆，去过很多地方，带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个说实话也花了很多的休息的时间啊。其实这个很多说，哎呀，说你孩子你都不管了，你就管理这些孩子。我说我是独生子女的那个，我孩子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我没人管，还有别人管。但我的这30多个孩子，我要不管的话，可能就是管的人少了。所以我也很愿意花出我的一些精力啊，带他们去这个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对 啊，包括我也给每一个孩子这个举办生日会啊，带他们这个给每个孩子过生日啊。确实，这个很多孩子，来我们这之前，就是可能人生的十来年从来没过过生日。我们第一次给，就是有时候也弄个惊喜啊，把蛋糕藏起来啊，这个弄些气球啊，一进来给惊喜。有些孩子这个第一次过生日啊，一下就哭了。说段总，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

结缘，帮助孩子们和孩子们，然后见证他们成长，接他们来北京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 啊，其实在践行这个扶贫这项公益事业的时候，我知道后来您也做了很多自己的思考，然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爱心致福，爱心福祉。 嗯， 爱心福祉，这个就是您在真正的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然后见证他们的成长，真正去做这项事业的时候，然后自己的一个构思，然后所提出了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爱心福祉呢？这个就我们公司做的这种精准扶贫的工作，有我们一些这个高科技企业公司的一些特色在里边。因为我们是不单是给孩子们，就是说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他一项这个立足社会的技能，而这个技能呢还是很朝阳的，而且是这个很受社会的这个。社会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因为在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双创啊、互联网加的大背景下，这个 IT 行业呢发展得非常的蓬勃， 没错 啊，甚至这个去年的国家的统计哈，这个 IT 行业的这个平均薪酬都超过金融业了，这个说实话，这个所以说孩子掌握这么一项技能呢，我相信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通过我们的帮助，使孩子们，这个掌握一项 IT 的技能，然后呢长期彻底的摆脱贫困。我们把一个原来需要帮助的一个贫困的孩子，可能吃饭都有困难的贫困孩子，让他变成一个 IT 的一个从业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梦想。等于原来是一个需要帮助人，还这以后还在新时代中为我们这个 IT 的行业，这个还能够做出他的一些贡献。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他们来之前他们起点比较低， 对， 因为他们是一个初中毕业，而且他那个初中毕业跟咱们人大附中的初中毕业还有很大的差距， 没错、 所以这个很多孩子因为原来家里条件有限，这个很多孩子电脑没见过，这个字也不会打，鼠标也不会使 ，Windows 不会操作，是一个纯零基础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摸索了很久，说怎么能把一个这样的起点的孩子，能够把他培养成一个 IT 的从业的人，这个人才，所以也是摸索了很多的方法，这中间我们也是这个还是比较强调于实用和实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中这个最需要的技术是什么，平时用到最多的技术是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然后一边培训呢一边讲理论，同时呢进行一些实践，然后再讲理论再实践，这过程中也要给孩子们补很多的课，包括他们的这个计算机英语包括他们的数学还有逻辑知识，另外我们还给孩子补充很多的文化课，因为孩子们以前那个知识面太窄，见识太少，这个他对于他这个理解来从这个行业还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我们的培训，比如到了一些这个原来是有一说一的时候，就孩子们可以学习的非常的快，比如操作 Windows 不是操作这个 Word 这个 Excel 他们可以学得很快，但一旦进入到编程的这个阶段，需要他有一些逻辑思维，有一些举一反三的能力的时候，孩子就显得很多的不足，所以我们也是这个不断的摸索给孩子们设定很多的课程，甚至组织孩子们玩游戏， 没错对， 这个通过玩游戏来去这个培养孩子们的这个逻辑思维和他们这些这个综合的素质，有时候这个不玩都不行，我们这还要有比赛，所以全方位的提升孩子们的素质，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进行了4年，过程中也是有不少摸索和探索，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个就是帮孩子们这个起点的孩子怎么把他培养成一个 IT 从业者的这么一个经验，感觉还是目前看来还是觉得挺成熟的，我们最近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培养的一个过程方法理念我们进行了总结，像这个统战部我们也做了个调研课题，我们叫高科技企业新型学徒制与精准扶贫研究，也是把我们的这个事情进行了理论化，我们也参考了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新型学徒制的一些经验，包括他们奔驰宝马怎么在这个职业教育和他的这个工作怎么相结合，包括印度的一些这个 IT 人员的一个培养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的经验，形成了这么一篇调研报告，我因为我们这种方式还是就扶贫方式中还是比较创新的， 没错， 也希望呢说提供给我们的政府，提供我们的社会，能够这个 看看为我们精准扶贫的这项工作提供一个新思路啊，也号召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够参与到 加入进来， 能够 加入 进来 这项事业当中。嗯， 对对 对 对 啊，就像您可能在宣讲稿当中有一句话，我比较印象也比较深刻。就像您说的，这个不仅要扶智，还要扶智。那么第一个智就是这个智力的智， 对， 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专业技能、基础知识。然后另外一个智，可能就是我觉得孩子们的心智，就包括您说的那种，就是其实应该是那种就是在日常家庭当中啊，能够养成的，比如说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啊，或者说这种这个我的自信心呢、我的表达欲望啊，然后我的求知欲啊，然后这个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除了可能计算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把这方面的能力再补起来。 对对对，因为我们来的这些孩子啊，他们都是这个十五六岁啊，正是一个青春期啊，也正是在树立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而且很多孩子就来之前啊，他家里因为环境的问题啊，可能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很多孩子这方面还不是很成熟很清晰，甚至有一些孩子可能还有一些这以前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那没错 啊，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改变和改造。这里边我们还是非常注重这个对孩子们这方面的培养，因为首先我们这个培养人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啊。 没错， 我们还是需要让孩子们树立的这个正确的人格。我们也是经常会跟孩子们谈心啊，宣讲啊，这个跟孩子们交流啊，包括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国学方面的一些这个短期的课程吧，给孩子们去讲解这些啊。另外我也会随时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心智成长的情况。我是要求每个这个孩子们每天都要写日记啊，写自己今天的这个学习或实习的心得体会啊。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儿就是看这个日记，看孩子们的这个日记情况啊。以前看的少，现在看三十来本，还是挺占用时间的。但是我每天都看，随时这个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心理情况。有时候从日记中能看到孩子今天可能不开心了，学习受挫了，被老师批评了啊，跟同学可能产生了一些这个摩擦了，有的学习自我感觉良好了，太骄傲了，需要聊聊，打压，不能自满。还有的那个可能最近不太顺，这个心情比较低落，还得鼓励啊，说没问题，这个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要那个怎么样，有的是既得表扬又得打压啊。这个确实也是这个投入了不少精力。另外我们每周呢会这个安排孩子，我会在微信上找一篇比较正能量的传递正确价值观的一个微信的这个文章，会让孩子们写读后感每周都要写，然后我们还会评奖就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有传递一个好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让有一个好的生活学习习惯让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听您聊了这么多，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真的能够体会到您对孩子们的爱和这项事业的用心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广陵县的七个孩子是您第一批接到北京的同学。 对对对， 后来又去了其他的很多地方。 是的，这个 您刚才说现在有几十名孩子。 对，现在我们有这个43名孩子了 啊，43名孩子 啊，这个应该说这个我们历时了4年，每年大概招个十来个同学。第一批是这个大同市广陵县 ， 应该是我们七个孩子也摸索到一些这个培训的方法，后来就打算继续扩大规模。我们现在的孩子来的地方很多，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云南、四川、内蒙。这个很多地方我也是， 这些地方都是您亲自带队去走过的， 基本上每个孩子的家里我都去过所以还是感触很深。这个我记得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家访的故事这个去的是这个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而且它是在北川的镇区当时我去接一个孩子，去一个孩子家家访，那个孩子叫任九新，他呢，这个父亲呢，年龄比较大了，这个而且还做过多次手术，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妈妈有一些精神疾病，生活上也是不太能自理，所以家庭生活很困难。当时我从学校见到他，然后我们开车，我说我是去你家里看看，他爸给我们引路， 啊，真是穿山越岭啊，这个有的那个跟那个铁索桥上开车过去，晃晃悠悠的好啊，挺可怕啊。这个然后到了一个山脚下，然后他爸说到了。到了我们就下车，我问他爸，我说你们家在哪儿呢？ 没看着。 然后他往山顶上一指，他说我们家在那儿呢。哎呀，我说这个啊，我当时都有点后悔说来到他们家家访、 啊、 这个我从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没有路的山，第一次爬没有路的山、 啊、 他们家就在山顶上啊，就他一户人家啊，那天还下着小雨，我记得我这穿着西服皮鞋手脚并用爬得有半个多小时才到了他们家。家里真的非常的那个，风景非常好，满山遍野的油菜花非常漂亮，但是家里边破破烂烂的，就是一个山顶上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房子，然后也很破，然后这个家里边这个几个铁链子吊着一个壶正在烧水，感觉就像原始人的生活。这个他父亲当时就是拿出了家里我感觉就是招待别人最高级的了，几块这个酸酸涩的这个水果糖。我都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个， 对小时候 味道，但我感觉放了很久了，我也没敢吃。但是能够感觉到家里的生活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后来这个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第二批的学员，也表现非常好，这个去年当了我们的优秀学员，现在已经进入了实习的阶段。一直发展非常好。然后我前两天问他，我说你实习工资拿到家里边干什么了，他说他小时候骨折，家里边这个欠了村里边可能是欠了几万块钱的债，可能小时候看病、说现在把这个债这个还了一部分，说这个感觉，他说他父亲说感觉家里有了希望了，我也感觉到挺温馨的，也挺有成就感的，后来去过不少地儿啊、包括河南的洛阳市洛宁县，山东临沂的费县，然后这个内蒙古的乌兰察布，这是咱北京对口支援的地方。然后春节前夕我还去了两个地儿，一个是四川的这个大凉山，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雷波县，然后去这里去家访啊，这个他们的交通非常的困难， 大凉山、 这个我去家访的时候感觉那个山路上好危险的，感觉像没有安全带的坐过山车呀啊，确实我感觉到那个，要不他那个贫困，我觉得也是有跟他的资源有关系，那交通非常的困难啊。我在当地呢这个接了两个彝族的姑娘啊，然后到我们北京来学习的这技术，这也是有一个姑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来了六个面试的同学，其中有一个五个孩子，因为都觉得来了北京的贵宾啊，穿的那个彝族的服装，只有一个孩子没穿，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没穿啊？然后那个孩子唰眼泪就下来，说我们家里困难，买不起这个彝族的服装。哎呀，我也是心里非常有感触，我感觉他就是看别的孩子都有哈，就他家里没有，我感觉他也是挺难过的。后来我也去家里边去家访，看到他的生活的困难的情况，觉得孩子也不错，我接到了北京，我跟他说，我说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以后挣钱给自己买一套最美的彝族服装穿回去，我相信没问题。然后去完大凉山我又去了抚平，这个河北 啊，保定 保定市抚平县， 产大枣的地儿， 抚平县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穿山越岭，最后这个面试了几个孩子啊，然后最后见到了那个孩子叫段富春，还是我本家他呢也是家里非常困难，他父亲也是长期患病没有劳动能力，妈妈也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我去他们家已经危房改造了，就是房子已经是国家新建了，但是家里特别困难，就好多连门都没有，都是那种毛坯的那个水泥墙的那种样子，然后这个床边上堆的都是垃圾堆啊，什么碎砖头啊，孩子也是这个生活的非常的困难。当时这个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筛选孩子也是有标准的，要希望看好孩子的学习啊，一些这个学校表现的情况，家里贫困情况，当时就是我跟他父亲说，我说您孩子我要了，我准备带回北京了。他的父亲是就是马上啊泪流满面啊，那个场景我现在都是挥之不去。就是对我们就是千恩万谢。可能也觉得孩子这个能够出来了啊，可能生活有了希望了。所以这个感觉到那个我也是挺受刺激。所以是这些孩子接到北京来，我们是头两个月是考察期， 一旦过了考察期，我就是跟孩子承诺，我就要保证他的成功，保证他一定能够有一个 IT 行业的一个工作的岗位。 嗯 啊，所以还是责任比较大。 嗯 嗯，很多孩子来的久了，我感觉他们也回不太去了啊。这个可能就是 对 需要有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出路。 嗯嗯 啊，所以也是这个作为断爹嘛，这个还是这个责任重大。 嗯 啊，我也是希望把我的这三四十个孩子能够培养成才， 嗯、 能够成为一个 IT 的从业者，然后给家里边带来这个变化，带来希望啊，摆脱贫困。 嗯 啊。确实有时候看到孩子们，一个需要帮扶的孩子能够哎在一些这个感觉到一些国家的项目中都能够有一点参与哈，我感觉也挺有成就感，所以会继续努力。 嗯啊，后来孩子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您在房山给他们建了一个就属于一个自己的一个家。 是的是的、啊、嗯， 那个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嗯、孩子们就是学习生活都在一起，然后你比如说这个还有比如说有来得早的孩子或者是有来得晚一些的孩子，大家相处的都非常融洽吗？ 嗯、我们这个爱心基地啊在北京市房山区的长阳镇叫公益庄村儿， 嗯， 我们那儿也租了一个占地20亩的校区啊，里边应该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宿舍呀、教室啊、礼堂， 嗯 啊、食堂啊，生活设施也非常好。我们是孩子们在那里边就是统一的学习和生活啊，包括也在那儿做一些实习的工作， 嗯 啊，因为在那都是我们都是一个大是个大集体，是个大家庭，每天要统一起床，然后统一那个晨练， 嗯， 统一吃早饭， 嗯， 然后上课，中午这个吃饭休息， 嗯， 然后再学习，然后再晚饭，然后晚自习， 嗯， 生活比较规律， 嗯 嗯，所以这块就是大家是统一的，所以就是这个就 管理的也非常科学， 对，节奏是一致的， 嗯 啊，所以这个还好，而且孩子们，我感觉这个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啊，也挺温馨的。啊，原来我也担心这个孩子们，由于家里困难嘛，怕有一些他们很多孩子，啊，据我了解，有时候在学校里受歧视啊，受欺负啊，嗯，挺多。 心理上是不是会有一些自卑啊？ 对，会有一些自卑啊，嗯、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心里边会有一些伤痕。 嗯。 但在我们这儿，我感觉还好，可能我们来的孩子都是差不多，啊，大家都比较困难，然后这个可能谁也比谁这个都好不了哪儿去，而且我们是统一提供吃住啊，甚至衣服。啊、 嗯， 所以家里边可能略微有点不一样的，可能也体现不出来。 嗯、 所以孩子们在这儿，就是都是比较公平的， 嗯、 所以一个完全的一个平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嗯， 而且这个很温馨。 嗯， 啊、 嗯， 这个我也是这个，啊，我也很温馨。 对，我觉得当孩子们叫您断爹，叫一声断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最好的回报。 是的、 啊， 是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知道，除了您刚才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然后能够看到您自己的努力，然后肩上承担的这份责任，然后包括很多很多事情对孩子们的规划，还想的真的是非常细心和周到，也应该受到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包括社会上的朋友们，大家很多的帮助，然后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爱心扶志的这个公益事业， 嗯， 这个应该说这个也是得到了这个包括政府部门啊、 嗯、 社会组织的一些关注和支持，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这个温暖， 嗯 啊、像我们这个爱心扶志公益事业现在在北京市共青团的这个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们也正式立项， 嗯 啊、成为一个可以公募的一个公益项目、 嗯、 我们也更加这个规范和正规啊。这个这也是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共青团给我们的这个支持、 嗯、 啊，同时我们这个爱心公益事业像北京市的很多的委办局啊，还有一些国家部委都是经常去我们这个爱心基地搞活动， 嗯 啊，这个像北京市的这个经信委这个对口支援办啊，包括这个文物局城管委这个档案局，有很多单位都到我们那儿，经常去我们那儿搞活动啊，跟孩子们座谈交流，给孩子们这个捐赠书籍，还有的我们有北大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 哦， 啊，这个有时候同学说，哎呀，说我这个可能就是考上大学都不见得有那北大老师能给上课啊，我们这个很温馨， 嗯， 啊，像西城文化馆给我们孩子们送节目送演出。啊，这个像东城区，我们这还经常给我们这个送一些这个表演出的票， 嗯， 啊，我们的孩子们也去看过话剧， 哦， 啊， 啊，所以他们生活很丰富多彩， 嗯 啊，很多也是这个各种社会力量，这个给我们帮助的， 嗯 啊，现在包括北京的信息化学，甚至来河北和河北省的这个信息协会， 嗯， 还有河北省的一些单位，还有我们北像国家科技部，这个国家法制办的很多单位，啊，也是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们孩子的这个送温暖等等， 嗯 啊，有时去我们那个基地给我们孩子一块包饺子，一块座谈，包括畅谈，给他们讲一些未来人生的规划 ，IT 的前沿知识， 嗯 啊，所以是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的这个爱心扶持事业，啊，这个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支持，我们也是更有信心了， 嗯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这个企业家，然后更多的哪怕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啊，如果说真的有自己的这个更多的能力的话，我们可以出一份力，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很多的贫困的孩子们，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们，在社会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同胞， 是是，嗯，也欢迎这个大家愿意去我们爱心基地参观，考察的，然后愿意跟孩子们座谈交流的，啊，包括家里有一些闲置不要的衣服呀、书啊什么的，也欢迎那个能够提供给我们。 好的，没问题。 我们孩子可能就是我们有些衣服，可能孩子们不一定说都能穿得了，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家人。我感觉那个我有时候给孩子们拿的衣服，他们也回去带给自己的这个亲戚啊，这个什么，因为家里边都挺贫困的，还都看着都是特别开心的。 嗯嗯，对，嗯，然后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挺幸福的，然后也这个在节目当中吧，在节目当中希望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的朋友们，然后能加入到像爱心扶持这样的公益事业当中，然后以自己的这个更多的能力去帮助这些孩子们，或者说就像刚刚提到的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我们的同胞，然后也再次感谢段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名非常有正能量、非常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家，谢谢段总，谢谢段总对孩子们的付出，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56，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呢，请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